就好像是一艘永不疲倦的驾着梦想的风帆，即便是遇见了再大的风险，再大的浪，也能一往无前。你是这样的吗？ 阳光邀请单车停留一下，寒暄几句关于我的废话。我笑着腰在沙滩上作画，踩着你的脚印，还学着你的步伐。海风在耳边说情话，趁机偷换你的脸颊。哦，不知道如何贴切表达，我和你从不是暧昧的简单相加。你的话一字一句在我心 分享到的这首歌名字很有意思，叫《海微光和你》，听起来就非常浪漫，对吧？波光粼粼的海面闪烁着七彩的光芒，在蔚蓝海水的映衬下，这光便温温柔柔地倾洒在我们身上。有时间的话，去海边走一走吧。伴随着这样的音乐，你又想开始一场浪漫的海边旅行吗？ 我醒来，日光将晨晖洒下，光影又沉淀着去往盛夏，白衬衫迎风笑得多傻，随时间行步的游走变化，看少年雕琢成理想的他，等长大听起来有趣吗？梦摇曳着清晰的梦，就是有叠加的梦，当昨日光闪烁，又逐渐映照着风， 描绘过平行时空，藏着约定漂浮着，或许很难也努力相逢。 不要停止步伐，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就向前吧，不中通关的密码是无意义的，就算 闪烁，又逐渐映照着风， 好复杂，或许很难也努力相逢。不要停止不发，一梦为马，不负韶华就向前吧，无中通关的密码，拭目以待。就算遗憾穿插，一梦作画，不负繁华就闪耀吧，再不是孤身一人，不要害怕。我看了这镜中的自己，他说着勇敢啊，肆意发光的刹那，青春进化，你和我向未来出发，你希望的灯塔，以我之名大胆吧，以梦为马，明天就快抵达。 来自熊猫堂清醒演绎的一首歌，很激昂的旋律带来了那种鼓舞人心的力量。熊猫堂是一个由五个胖小伙组成的唱跳偶像团体，不过呢，他们不同于一般的那种选秀偶像，他们没有大众审美意义上那种消瘦的身姿或者是精致好看的妆容，他们就是一直很积极、很乐观、很自信、很欢快的带给我们这样的音乐和舞台，勇敢地向质疑和恶意来回击。他们用自己的几番经历给我们很好地诠释了什么叫做以梦为马，便可寻河开道，披荆斩棘。 城市早已沉睡在甜美的虚伪，展示就像刺眼的阳光，习惯伸手就挡。我像火烧在大雨下，剩最后微弱的我，看不见过往的心意上是否太倔强。生活就像一场繁华里的流浪，多少欲望像汹涌的浪吞噬多少伤，我们在霓虹灯下成长，等月亮人月迷惘。孩子曾都一样，生来天真勇敢，颠覆梦想却随着时光慢慢变得 多少欲望像汹涌的浪吞噬多少善良， 风沙，但就算现实多复杂，我也不害怕。生活就像 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下午3点，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周慧，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的歌。 看天空蓝蓝蓝蓝蓝的很透明，其实人啊人啊很容易失忆，时间它会擦去所有痕迹。 记得剧情的一些想念，记得尽量说出一些，不要睡得太晚，抱一阵黑眼圈。 K 歌，把你喜欢的唱一遍。吃饭，绿色的要多吃一些，不要忙得太晚，让我心疼一夜。 把不好的习惯改改，一天记得出门要带着伞。 睡了记得把头发擦干，不要说这些都跟我无关。 我和他的事情怎么办，有你聊天什么事都别好烦， 有些事就让我承担，不要说这些都跟我无关。 哦、oh, 不要说了太麻烦。哦、oh, 不要嫌我爱管， 路口转弯别忙乱， 就让我做你的一半。哦、 oh, 让我为你分担。哦、oh, 把你给我保管， 不需要有人陪伴，就让我做你的一半。 失恋呆呆的陪在我身边，假扮用简讯陪在你身边，别嫌我碎念，爱的最多一点。 浪漫记得和我分享一半，麻烦别每次和我说一半，只要有你陪伴最确定的温暖。 把不好的习惯改改，一天记得出门要带着伞， 淋水了记得把头发擦干，不要说这些都跟我无关。 我们俩的事情怎么办，两半有什么时候变好办， 有些事就让我承担，不要说这些都跟我无关。 哦、oh, 不要说太麻烦。哦、oh, 不要嫌我爱管， 路口转弯别忙乱， 就让我做你的一半。 听见，不要把悲 现我爱快乐，不可转弯别忙乱，就让我做你的一半。哦，让我为你分担。哦，把你给我保管，不需要有人陪伴，就让我做你的一半。 刚才连续分享到的两首歌分别是来自邓紫棋的《一路逆风》以及男才女貌组合带来的《做你的一半》。邓紫棋年少成名，经历过不少的跌倒和绝望，可是她一直向着音乐奔跑的身影却从来没有止步。而《做你的一半》，我想到了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叫分享快乐，快乐就会变成两份，而分担痛苦，痛苦就会少成一半。而《做你的一半》就是表达这样的意思，不论是浪漫或者是烦恼，记得分享给我一半，让我为你分担，给你确定的温暖，好吗？聆听真实好声音，我们北京音乐广播推出的 Listen to One Listen 21全亚洲音乐限定企划已经揭晓了两位音乐人。很多的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路走来非常喜欢他们，我想对于音乐当中传递出来的那种真实的情感和真正的好声音，没有人会拒绝。今天上半场的最后一支歌，我们就来再次回眸许嵩创作的这首《超市》。还记得这张专辑的名字吗？没错，《呼吸之夜》。我特别欣赏许嵩有一种将平白叙事用音乐勾勒成立体画面的那种魔力。这首《超市》也是这样，相遇超市帮助行动吃力的女孩提篮子。你听上去就是一个很直白的叙述，但是却有着深远的意义。有人说他在怀念外婆，但是许嵩做客节目的时候说，这其实是一首开放型的歌曲，大家任意去想好了，它可以是你生命当中出现过的任何一个女子。好的音乐就是能够给我们带来感情的共振和丰富的思考。我是刘慧，你的故事我的歌，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要是整整一天的伏案在夕阳落幕前进楼下的超市转转，往来的人们挑选蔬果和酸奶，这烟火气息就像记忆中你的温暖。一个白衣女孩从我家那段迎面而来，费劲地抱着他们在的狗栏，他身上有我最熟悉不过的香味和葡萄，我唐突地说我想把梦里一小段，他可能笑话这声音的大厦，也可能夕阳落幕前进楼下的超市转转，往来的人们挑选蔬果和酸奶，这烟火气息就像牵着你手的温暖。一个白衣女孩从一九三九年迎面而来， 下班就去死就是喜欢你。 这个夏天，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圣火逆时空点燃，照亮充满希望的未来。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用歌声为奥运健儿加油。 Hand in hand we stand， 我送你 每道朝阳气候， 眼泪

现，只有泪在脸上。爱是一种勇气，当确定了就不停止。路就算再崎岖，我也要走下去。 这首歌来自周慧，真的是只有你最爱，收录在他的专辑《绽放》当中。而这首《最爱》也是这张专辑的主打，以歌剧音乐为概念，你会听得出来他用了很庞大的那个弦乐的团队哈，有着很华丽的乐章，而且以那种很温柔很磅礴的力量给我们传达出了一种义无反顾和一往无前的感觉。你会听得出来周慧的歌声在这首歌里其实少了很多小女子的那种温柔，而多了很多的坚韧，感情又非常的饱满。也是从这首歌我对于她的高音细节的那个把控很是佩服，相信听到这首歌的你们也能听得出来音乐传递出来的那一份爱的力量。欢迎你回来，欢迎你依旧为我停留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 吹换季的山风拂过你的面容，发现这种感觉是我向往的温柔。听远方的失踪都握在你手中，是你发梢飘动让我不担心落空。 这片天空透过你之后，有你以后我不问西东，从此我一路跟从你赐予我的悸动，这世界如寒似空，却为你画下凌空，不怕爱失踪，随你转动光阴的梦。我喜欢永远跟从呼吸你身后的，从不愿看是沙漠也明了为你最懂，歌词这感动原来已在冥冥之中，我因你不赞同。自我一路跟从你赐予我的悸动，这世界如幻似空，却为你画下凌空，不怕爱失踪，随你转动光阴的梦。我喜欢永远跟从呼吸你身后的风，从不欲开始沙梦也明了为你最懂，歌颂这感动原来在冥冥之中，我因你不再懵懂。从此我一路跟从你赐予我的悸动，这世界如幻似空，却为你画下凌空，不怕爱失踪，随你转动光阴的梦。我喜欢永远跟从呼吸你身后的风，从不欲开始沙梦也明了为你，歌颂这感动原来已在 说，我因你不再懵懂， 这首歌你喜欢吗？来自 ZIC 子晨演唱的《跟从》，非常动感又有活力的音乐，对吧？那个很清朗很深情的男生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爱情守候的故事。我愿意一路跟从你带给我的悸动，就算没有海誓山盟，但是你我却已经了然于胸，因为有你，即使前方道路再奔忙，我不再懵懂。你听，多棒的歌词！我想有的时候我们会被一首歌所深深的吸引，也是因为其中那些很有共鸣的歌词，重重的击到了我们，对吗？ 一个人睡了一天，一个安静的房间，一个被抛弃的旧手机里满是孤独，一份不愿被提起的感情，被提起的感情，一顿简单的晚餐，一次头疼的加班，嬉皮笑脸无所谓的对着镜子聊天，是一张想要逃离疲惫的脸，疲惫的脸。没有他的日子只是少了一个习惯，不过是这世界又多了一个机会喜欢，也许那抓不住的幸福会留一点遗憾，说不定坐在对面那个他会与我有关，一个人他就特别容易开始新的暗恋，还花了一个小时偷偷记住他的侧脸，多愁善感的时候大概听杰伦的唱片，喝完一瓶香槟就能一觉睡到白天。装一颗心许多方向，一个破旧的音响播放的全是孤独，是一首流着眼泪的无助，眼泪的无助。一朵凋谢的花，垂死的挣扎，翻来覆去的时间怎么叫醒顽固的他，夜晚的秒针一直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没有他的日子只是少了一个习惯，不过是这世界又多了一个机会喜欢，也许那抓不住的幸福会留一点遗憾，说不定坐在对面那个他会与我有关，一个人太久特别容易开始新的暗恋，还花了一个小时偷偷记住他的侧脸，多愁善感的时候打开听杰伦的唱片，喝完一瓶香槟就能一觉睡到白天。就一个人不奢求还能不能遇见一个人停留转身，对爱上冰冷是一种借口、我假装自己很苛刻，丢掉所有的狂热，努力变得更快乐就好了，可是却遗失了爱人的权利。没有他的日子只是少了一习惯，不过是这世界又多了一个机会喜欢，也许那抓不住的幸福会留一点遗憾，说不定坐在对面那个他会与我有关，一个人太久特别容易开始新的暗恋，还花了一个小时偷偷记住他的侧脸，多愁善感的时候打开听杰伦的唱片，喝完一瓶香槟就能一觉睡到白天。 这首歌很特别，名字叫一个，歌手的名字也很好记，叫陈奕谦，来自于他自己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他的一张名为二十出头的专辑当中，也能听得出来淡淡的旋律当中透着那么一点点的悲伤，而后来忽然激昂的音乐一下子就让人拉扯开来，生活 突然变得熙熙攘攘起来，但是一个人的世界里还只是有孤单在弥漫。所幸即便一个人也可以好好生活，好好工作，好好吃饭。我在之前跟大家说过，生命的据点究竟是一个人的安宁，所以即便生活再忙碌，也要好好的爱自己。 站起来，我的爱牵着山脉，奔跑才有了期待，起点写着我的未来。嘿呀嘿呀，终点没有成与败。 站起来，我的爱拥抱大海，超越不只是现在，跑过的精彩依然在。嘿呀嘿呀，泪水是神力感慨。嘿呀， 非常熟悉的旋律，对吗？白岩松在他《痛并快乐着》的那本书当中写过这样一段话，说从最初胸前写着中国字样的运动员站在世界冠军的领奖台上，到黑头发黄皮肤的学子在世界各地的大学里成绩名列前茅，再到写着更多中国制造的产品走向世界，中国人的自信心已经慢慢增强，是这样。而在运动会当中带给我们的这种前所未有的自信，是不是给你印象很深？ 痛快自在，热血澎湃，别问由来，心可以猜。 See the champion, take the field now, unify us, make us feel proud. 头望起来，双双开怀，天涯不过你我胸怀。 Celebration, it's around us, every nation, all around us. 青春是一首歌，迎着光，让我们一起唱，看世界就在我们脚下，把梦踢到天际无限大， 一起唱， 喊让风茁壮，你让我成长，吉祥风翅膀，你给我力量。 Flag, so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 喊让风茁壮，你让我成长，吉祥风翅膀，你给我力量。 Flag,So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 痛快自在，热血澎湃，别问由来，心可以猜。 See the champion, take the field now, unify.Make us feel proud, 头望起来，双双开怀，天涯不过你我胸怀，你是兄弟，来自四海，新年起来，为你喝彩。 Sing forever young, singing songs underneath the sun. 看世界就在我们脚下，把梦踢到天际无限大。 一起唱， 喊让梦茁壮，你让我成长，吉祥风翅膀，你给我力量。 Flag, so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 now Now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 让梦茁壮，你让我成长，吉祥风翅膀，你给我力量。 Flag， so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 让梦茁壮，你让我成长，吉祥风翅膀，你给我力量。 Flag， so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 旗开得胜，我们一起唱。世界沸腾，我们一起唱。 同样也是诞生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的一首经典歌曲，来自张学友、张靓颖等歌手共同演绎的《旗开得胜》。热情奔放的旋律奏响着凯旋的乐章，我们好像在这样的音乐当中真的可以看得见奔跑的力量，看得见欢呼的那种热闹。好了，随着音乐的停歇，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走到了尾声。最后和你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 The Game of Love， 中文的意思是爱情游戏。我们要来听的是一个 Radio Mix 的版本，有着很多人喜欢的那种恰恰曲风。喜欢看 NBA 的朋友应该对这首歌不陌生，他曾经入选了2009年的 NBA 助威曲，一起见证了体育场上的欢呼和奇迹。我们说生命需要热血奔张的快乐，更需要健康强健的体魄，所以趁着天气正好出去走走，喝着夏天的风，珍惜时间，奔跑就在此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你走过看你幸福的我们此刻就要说再见了。我是刘慧，欢迎你继续锁定这个频率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们明天再会。 Just what you want me to be. One kiss, and boom, you're the only one for me. So please tell me why don't you come around no more? 'Cause right now I'm crying outside the door of a candy store. Just take a little bit.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能量音乐。